而计算出来。死亡之确定可知，根本不寄生于现成事物的真理中。从揭示现成事物的情况着眼，让它最纯粹的照灭的方式，就是仅仅观看着，让存在者就其本身来照灭。获取纯粹的事实性，也就是说，获取一无所谓的决然却明白确凿。诚然，这也可以是操心的一种本解的任务与可能性，但此在为此，首需已把自己丧失在种种事实之中。如果关于死亡的确知不具有这种性质，那么这并不是说，这种确知与那种明白确凿相比，其确定程度较低，而是说，这种确知根本不属于关于现成事物的明白确凿程度的等级。与任何有关室内照明的存在者或形式上的对象的确定可知相比照，对死亡持以为真，死总只是自己的死，显示出的是另一种另外的方式，而且要更原始些。因为这种把死亡持以为真确知在世，这种把死亡持以为真作为在世的存在，不仅要求此在的某一种确定的行为，而且是在生存的充分的本真状态中要求此在。在先行中，此在才能使它的最本己的存在在其无可逾越的整体性中被确知。因此，各种体验的、我的以及意识的某种直接给定状态之明白确凿，必然落后于已包含在先行中的确定可知。而这不是因为明白确凿所辖领的把握方式不严密，而是因为这种把握方式在原则上不能把它归根到想要此时此地的就当真具有的东西，即此在持以为真，使它展开。而我自己就是这个此在，而且我作为能在，只有先行者才能本真的是这个此在。死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而又确知的可能性，而其确定可知本身却是未规定的。先行如何开展出此在这种别具一格的可能性的这种性质来呢？如果一种确知的能在始终是可能的，而生存的完完全全的不可能性何时变为可能的那个何时却始终不确定的话，那么向着一种确定的能在的先行领会又如何筹划自身呢？在向着不确定的确知的死先行之际，此在把自身的一种从他的死本身中产生出来的持续的威胁敞开着，像终结存在必须把自己保持在这威胁中，不仅不能淡化这威胁，反倒必须培养确定可知状态的不确定性。在生存论上，如何可能把这种持续的威胁本然的开展出来？一切领会都是现身的领会，情绪把此在带到他被抛入的他在此的境界前面，但能够把持续而又完全的从此在之最本己的个别化了的存在中涌现出来的此在本身的威胁保持在敞开状态中的现身形态就是威。在威中，此在就现身在他的生存之可能的不可能状态之无之前，威是为如此确定的存在者之能在而威，而且就这样开展出最极端的可能性来。因为先行把此在彻底个别化了，而且在把他自己个别化的过程中使此在确知他的能在之整体性，所以威这种基本现身形态从此在的根底深处属于此在的这种自我领会，向死存在本质上就是威。向死存在会把威倒转为怯懦的害怕，并在克服这种害怕之际把怯懦暴露在威面前，这时前面曾标明出来的向死存在就为上面的论点提供了无期的虽则只是间接的见证。对从生存论上所筹划的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特征标化可以概括如下：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 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就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他自己而又微着向死的自由之中。所有归属于向死存在的与此在的已经标化出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之完满内容发生的关联都聚集于这事件之中，把凭这些关系组建起来的先行作为使这一可能性成为可能的活动揭示出来，展开出来并坚持下来。从生存论上筹划着的对先行所做的介说使生存上的本真向死存在的存在论上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了，但这时此在的一种本真整体仍在的可能性就因而浮现了，不过只是作为一种存在论的可能性浮现。固然先行之生存论上的筹划把自身保持在以前获得的此在诸结构上面，并且让此在仿佛自己把自己筹划到这一可能性上去，而不是把一种具有内容的生存理想摆到此在面前，从外面强加于此在。尽管如此，这一在生存论上可能的向死存在，在生存上却仍还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奢望。只要相应的存在者层次上的能在不是从此在本身表明出来，此在之本真的整体能在，在存在论上的可能性就毫无意义。此在实际上可曾把自身抛入这样一种向死存在，此在哪怕只从它最本己的存在的根据处来要求一种由先行加以规定的本真能在吗？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追究此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从它的最本己的能在方面为其生存的一种可能的本真状态作证，而且是这样作证。此在不仅表明了这种本真状态在生存上是可能的，而且是由他自己要求的。追究此在之本真的整体存在及其生存论结构的问题仍犹疑未决，只有当我们能够依循由此在自己确证了的他的存在之可能的本真状态来进行这一追问，这问题才算被放到了经得起考验的现象基地上。如果在现象学上竟然揭开了这样的确证，以及在这一确证中所确证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就要重新发生。迄今只在其存在论的可能性中被筹划的向死先行是否与被确证的本真能在处于本质联系之中。